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的相亲现场，专相亲专场。 对，今天做客的只有我一个男主持。 雪弟 什么还有双星人在这儿吗？哎，这个今天按理说香港过佛诞是吧？ 对，应该是清心寡欲。 嗯， 对。 但今天咱要聊一个婚的。 嗯，也不算婚吧，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嘛。对，现在大家都有这个需求，这么大年纪了都找不到媳妇儿是吧？我也挺悲哀的。 哎，现场可以认条。哎呀，不，这话说的，主要是你看到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是网信办又发威了，他们呢就说某一些的这个婚恋网站严重的违规失信，就开始整顿，关了100多家。然后为什么违规失信呢？就是里面会传播一些什么色情啊、低俗啊，甚至有一些骗术啊，全部在里面泛滥，就泥沙俱下。 对， 本来听说这些个什么世纪佳缘啊、百合呀、啊，还一大堆的，我就知道这俩 啊、还有个真爱是国内前三的、 哦、对，是吧？ 对， 就好像还挺能帮人，真的是找到人生伴侣。但是现在这么一弄， 反正我之前是没用过，然后、哦、那天我还特意试了一下。 笑 了， 为什么笑？为什么笑？ 可能匿名在里面呢。 对啊， 对，这个问题是我那天就是为了做这个节目，我特意试了一下，它里面不是说有很多那个信息你没办法去核实嘛？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提供你的个人的身份的核实信息，你就可以注册用户。 嗯， 然后但是好像就是有两个，就是世纪佳缘是什么都不用的，然后真爱和百合都必须提供手机号才能注册。 啊， 对，手机号注册完了之后，据说百合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实名信息核实过以后，你才能用其他的功能，不然你只能注册去浏览别人，你也不能跟人说话。但是世纪佳缘就是，据百合网的这个人说，他是什么都可以的。 他说的靠谱吗？ 我倒是之前试了一下，那个百合网好像是就是以认证很出名的，就是他的实名认证之外，还要有视频认证的、财产的、婚姻经历那些都要有认证的。但你刚才说那个世纪佳缘的那个是正确的，就是确实，但是他号召的是严肃的婚恋交流。 对，凡凡 用 严肃。 凡凡，你不做这节目之前用过吗？ 没用过。 对，我们 已经解决了婚恋问题的人。 对对，但是我昨天其实是真找了百合网的人问了啊，他就说他们是这三家里边第一个推出了这种实名认证的，然后认证之后呢，他的用户是大批量的下降。对，但是他们虽然用户下降了，但是所有用户的素质提高了，可信度也提升了。包括你说的刚才那些东西，像那些他们都不是强制的，就是但是他们有线下的服务。如果你要做线下的服务的这种用户的话，你就必须除了你的身份证认证之外，还要提供什么工作证明啊、收入证明啊、单身证明啊，或者说你已经结婚离过异的，也要提供那些东西，都提供，就把你所有东西都核实完了之后，你才像一个产品一样被推出去。对，但是在网上呢。除了身份认证是强制的之外，就是如果你不认证你就不能用服务之外，剩下的都是自愿的。而且就算是别人自愿来提供了这些资料，你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怎么去核实它的这个名片是真的是假的，它的工作证明是真的还是假 的。你俩说 的 我都觉得可信度我有点怀疑。咱要请资深用户。 对， 资深用户，咱们著名的九头身美女。 对，我们 Jessica小姐。 对， Jessica，我不是资深，我不是资深，是之前的话就我觉得这种婚恋网站的话，之前我觉得都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一开始别人推荐的时候，我是拒绝的。然后等到 之后怎么会被逼上这条绝路上去？ 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说，类似这种的话，就是你跟认识一个陌生人，因为我的交友习惯我是不会认识陌生人的，包括是什么陌陌 apps 的那些的话我是不会的，然后包括什么微信现在不是有可以加陌生人或者是附近的人，这些 是附近的， 对，这些的话我都是会关掉的。包括说要加的一个信号有，我可能会先认证一下他是什么来头的人，然后我再去加。所以这种婚恋网站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接触。但后来是因为身边就是这些，我觉得口碑传叫什么 身边的口碑传播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一开口立马就市场专业术语来了。 你身边有成功案例是吧？ 对，就周围的话就是有认识两个，之前有认识两个姐姐，就是你也会觉得说她肯定不是那种单，就第一眼看过去包括各方面的条件都觉得她肯定不是那种会去婚恋网站去注册这些的，然后也不愁有身边有男生朋友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他还是跟我说你要去试啊，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就在上面，他说他是在，因为两个姐姐都跟我说是在世纪家园，然后他在上面，然后他说你可以交钱，然后就把这些所有的条件你限制了，那限制完之后你再去筛选你想要的这些人，那他当时就筛选到最后只选了一个人，有一个姐姐是这样子的， 最后成了吗？ 就是选了一个人去见面，结果就这个人就最后走进婚姻的殿堂。 真的？ 对， 那我觉得他算是幸运的。 对，所以他就说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也是那种类似那种社交达人的，然后他就是约了很多人，那他也是那种很谨慎的人了，但是他就是当时是约了很多，在上面也筛选很多条件，那筛选完之后就是也约了这些人，然后还看电影啊类似这一些吃饭，但聊完之后他就说其实也是有部分靠谱的人，那他都两个我觉得很靠谱的人都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感情是自己争取回来的。 那你用了多长时间？ 其实我之前应该是用了三个月左右吧，然后当时还交钱，因为它里面的话是有设置，就是如果你要看这个，就是一般我会把自己的资料我会先屏蔽掉，屏蔽完之后就是别人要看的时候是要通过有一种东西叫邮票的，然后他就是 他也得花钱， 对，他要花钱，就相当于他花钱去买这些邮票，然后邮票再去去看你的消息，然后可以写信给你，然后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这其实就是考察诚意的过程，是吧？ 然后 那你用下来觉得靠谱吗？就有人真的是入你的法眼，你愿意跟他见面或者深交？ 我没有深交，有的话，那他现在应该找到。因为我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叫钻石会员的，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这样子去缴费，然后比如说一个月的话是198，然后一年的话大概是498，反正就500块钱左右了。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免费去看信，然后发信，然后可以免费聊天，就相当于你不需要说你要发给一个人的时候付多少张邮票，那你就不用单买，就相当于包月的那种了。然后呢之后，但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是一开始它会，虽然说它没有这些资料的认证，但他会提很多问题，然后你会答，答完之后呢，包括说有一些什么我记得好像是要比如说你如果是在哪一家学校毕业的，你上传这些信息的话，他会有一个靠谱的指数给你。 哦， 那如果你的靠谱指数越高的话，那如果对方越有诚意，那他肯定就是会选靠谱指数越高的这些人去认识。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交了钻石会员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靠谱指数，就你可以看对方的靠谱指数，然后还有限定交友的条件，比如说对方有没有车啊，有没有房啊，这些资产多少啊，月工资多少，类似这一种的。但还有一个条件叫做突破对方限制，不符合的也能联系。那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如果我设置的条件，比如说我可能要找30到35岁，打个比方， 哇， 那如果是类似我，如果我要找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35岁以上的人，包括说他可能离异过的，我不会考虑。那类似这种的话，那他如果是会员的话，他其实可以突破我这个消息的。所以就相当于我设完之后，如果他对方是有交钱的，那他也是可以发信给我。 就是他整个系统设置有一些些的漏洞哈。 对， 哎呦，佩芬，你听了就是大陆，你看我们做的这么专业的这些 台湾 产品，你觉得惊奇不？ 开玩笑，我来不及写笔记。 太厉害。而且交会员，我记得我在上网做会员做了那两件事，一个看片子，我做过会员，一个就是曾经少女的时候写部落格要做过会员、嗯、但你做婚恋这种真的是有点， 台湾写部落格还得会员交钱、啊、 有当年无名小站我也是 VIP 的、嗯、可是你讲到台湾我这说真的，这婚恋网站我才真的为了你们节目去做功课，真的是惊为天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专业， 台湾、啊、 他们分类之细、嗯、就像说你说不是婚恋网站就只要搭上去然后就一个男的女的大家去认识，不是这样子，它有各种的分类，或者是有各种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像有一些呢不只就是它可能就是一样的收费，先大家去筛选过做会员嘛、嗯、那可能有一些是旅游联谊，就是大家可能组团去什么附近啊，去什么宜兰，然后去做做披萨啊，做做葱饼，有这样的联谊方式、嗯、就很开放很健康的， 好小清新啊，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限制的，就像说有一些人例如说我想找男朋友，我可能只想找医生，所以他就有一个栏目叫做我想做医生娘这样的一个选项，点进去的时候就可能那些的男生全部都是医生，那有一些呢是专门就 for 熟男熟女，就是我这一类、哦、就是35岁以上的到50岁以下的，这可能是一个区块。还有呢就叫做年薪百万区的，就你可能要有一些收入证明，你就必须要可能你真的一年赚超过100万台币，当然可能不是很多，嗯嗯，对。然后你就是要有这些，因为有些人找可能就是要他真的是有一些的家底嘛，就其实他的分类是非常非常细的。那有一些呢就是专门是公教人员，就是我只想跟公务员交往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婚恋网站好像就是他只是搭上去就是各找，其实不是，其实分类是非常精细的，我真的都看呆了、 嗯、就是大家都是冲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去的， 对， 是吧、 也不一定，有的人是真的想要去找寻另外一半，但是有的人就是目的和动机不纯的。 对， 因为我看到就是为什么这次国新办要整治这个婚恋网站，就有人之前有个报道的有被骗的，就是比如说最明显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人他说自己是在香港的，然后呢他的女朋友是在内地，比如说北京或者云南昆明都有受骗者，然后就说 我看过那他们就是一诈骗集团， 对 吧， 跟你交往了很久，比如说樊素、嗯、哎我们聊了三年了， 你要给我钱、嗯， 对， 目的就这个， 你给我点钱，我现在要跟你结婚、嗯、我来帮你办移民的手续，你给我多少多少手续费、嗯、然后我就帮你把这个事儿办好了，你一听你肯定很激动啊，哇、哦，谈了三年终于修成正果了，要结婚了，然后 哎，这个桥段其实我们挺熟的，但是我疑问的是，你说既然他中间审核这么多程序啊，怎么还有人这么容易被骗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没有真的实名制，而且很多这种问题， 其实实名制我觉得还是可以骗到的， 也是可以骗到的。 我觉得 如果有的人他澄清他是为了骗你、嗯、是吧，他可以有很多的手法，他可以以跟我们结婚谈恋爱为目的、嗯、但是过程当中赢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什么事儿都可以干，这个啊，这个也说得通。 对，但是就是没有实名制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实名制的话，很多时候你是很难追究起这些人到底是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实名制了，就像 Jessica 说的，实名制以后有很多身份的认证，你是没有办法真的去验证的。就我怎么能验证你真的在香港？其实网站他们本身也没有这个义务，全靠两个人的这种互信。那如果作为一个本身就有这种犯罪行为的这种想法的人，你总可以找到办法去博得对方的信任。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除了像诈骗之外，还有这种专业的酒吧做酒托的，就比如说哎，我是一个寂寞的中年大叔，我想在网上找找人，看看有没有能跟我合适终于能跟我结婚的，结果哎，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小姑娘忽然跟我说，那我们约出来见嘛，就去了一家咖啡厅。他们是有这种甄选手段的，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会员，你交多少钱，那我领你来咖啡厅，因为你的消费水平可能就是咖啡厅的大概500到1000，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会员级别高，你交了多少钱，那我就领你去酒吧，一瓶酒可能就几千了，一晚上下来1-2万就没了，然后这小姑娘跟你喝完酒之后就再也见不着她了。对，然后除了这种还有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洗头房，他们也在这上面揽客，就是有洗头妹，然后在上面就是征友，然后哎各取所需，然后最后哎结算完了，其实还省得到处流窜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见过一个极端的案例，有一个男生在里面就把这个当陌陌或者说这个 约炮工具嘛， 对，然后3年之内跟50个不同的约会对象，然后发生过一夜情。 凡凡，你 觉得有点就是也是各取所需吧，我觉得可能我刚才春雨说那个事件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就是说酒托呀茶托呀或者什么花篮托呀，现在托很多嘛，然后说这个主要这个男士能第一 次就能约出来，还是由于这个女士抓住了这个男士的一个缺点吧，他的心理被抓住，就说咱们第一次就马上见面，然后也不具体跟你了解怎么样，聊一聊呀，或者说知道一下这个人怎么样啊，就直接约出来咱们就见面。然后这个男士当然很高兴了，约出来见面之后这就发生了一系列诈骗的事件。我觉得也是 因为按照我原来的那种就是之前遇碰到的那种情况，他其实一般在婚恋网站上面去注册，注册完之后他会发信嘛，那发信之后其实他的就需要邮票，还有就是你其实你也很少，因为他很少说用真的现在移动端这么多，然后你还要去登录一个电脑，或者是你要住就是你要登录进去然后再去聊天，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直接就是类似发私信的那种，就说要不我们就如果觉得合适我们就加微信啊再继续聊啊。那你即使是通过了那一些什么实名认证的，那你加完微信他的自己个人的这个状态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女友还是真的没有女友，类似这一种是不是单身的。那你在微信上面就之后的这些聊天的话，他其实婚恋网站上面即使他很多的那些承诺，但如果你是脱离了他上面的这些聊天，其实是他不用负责任的。 所以你真的 他的保障是不够的。 没错、嗯，但是当然了，他做一个市场行为，这算不算？他本来是一个生意，是吧？你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个生意？有的人觉得我碰碰运气，一年几百块钱我也承受得起，有就有，没就没，他不会完全寄托在上面。但是有的人他如果目的不纯，或者把他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的话，我估计他就是期望太高，可能最后是吧，得不偿失有一点。 对，现在你像除了婚恋网站火，还有另外的就是婚恋节目也挺火的，什么？ 这么一说，咱这儿还好几个同事参加过呢，是吧？ 是吧？ 我也参加过， 哎，真的呀！ 但我不是去当女嘉宾，肯定，我是去在现场参加过一次， 当观众是吧？ 看过一次。 哎，好，等会儿听你俩说说哈，三号见。好，欢迎回来三六八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说这个婚恋的问题啊。面前三位女嘉宾，但是只有一个男嘉宾，好像这个男女比例今天有些失调。不过你发现看这些什么婚恋节目的，我也觉得多半都是女观众，男观众 是吗？ 除非是有一些什么美女，我觉得，比如说《非诚勿扰》这一期有一个特别火的女嘉宾，大家就爱看看品头论足一下。但一般人，我是觉得。 都爸妈在看， 对呀，我也觉得呀，这半年妇女， 好吧，我又是偏见了。 对， 哎，你说到这个婚恋，咱同事那个班哥张栋梁还真的去参加过嘞，不过最后也是失望而归，但他过程还是蛮开心的感觉。但是我有点怀疑，他到底是当婚恋节目，是真的有诚意帮你介绍对象呢，还是说来一个还稍微有点知名度的，又比较有表现力的这么一些嘉宾在现场给我们秀一把？他其实也不是说跟婚恋网站似的，他一个是为了挣钱，一个为了收视率嘛， 对， 是不是这么意思？ 哎，凡凡，你之前去现场观察，你会觉得他们很刻意的在导演这些 吗？哎，你参加的哪个节目？ 我参加是就是全国大型中国服务类节目，著名的《非诚勿扰》节目。然后当时也是就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有一个学姐带我们很多学生去的，在现场。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吧，大家都挺紧张，感觉自己是女嘉宾似的。但实际上整个的气氛非常热闹，就有点不太像那种相亲节目，给我的感觉倒有点像一些 综艺节目， 对，综艺档啊，什么春晚那种的。就一上来这男嘉宾表演一些节目，下面这看得特别乐呵。然后那个女嘉宾也是这个范儿特别足，就是没开始之前，这些女嘉宾站在上面是每人都有一个化妆师，类似像造型师那种，就狂补妆，然后各种 真是个个当星伺候着哈， 就是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出场。然后整个来说，我觉得男嘉宾有些时候女嘉宾不一定能看到这个男嘉宾真正的魅力在哪吧，因为男嘉宾一上场都很紧张，一是你要表演给观众看，而且他们其实离那个女嘉宾还有一段距离， 就是可能都看不清，我怀疑。但是 不是这个节目女嘉宾如果被牵走了，现场的那个观众群可以补位吗？有这回事吗？ 我当时那场特别惨，一个人都没有被牵走，我们这下面观众特别起哄啊，各种没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有真的中意的吧。 你有了解过他们说 他们是真的吗？我就在想， 对，我们去之前也都在想这次调看看是不是怎样。我觉得真实度可以达到80%，我个人觉得啊，80%以上可以达到。因为有些男嘉宾很多都特别紧张，出场都走错台，一直走到最前面然后又被导演叫回去又重来，就一看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 不是托是吧？ 对。 但是好像《非诚勿扰》最近有一个报道说，有1000对牵手成功的，只有1对最后结婚的。包括之前闹出来很多这个什么躲在宝马里哭也不愿那什么的事情， 什么诺那个女孩是吧？ 马诺吧。 反正我是很不幸的参加过某一小台的相亲节目， 也是参加过。 对，是受我朋友所托，因为 就是你是真的去当托的是吧？ 我是 还是其实你也有目的。 我是真的去当托了，我只能这么说。我不想这个说的太多啊，就大家也不要去网上搜这期节目。 哎，你这么一说，非得要搜出来。 那把这段剪掉， 快点， 没有，就是 当托的经历 是这样的啊，他们是需要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嘉宾，这样也肯定是要丰富嘉宾的背景和阵容，这样你才会好看嘛。但是他们长期呢是跟几个经纪公司有合作的，就是有很多 选秀歌唱选秀似的， 对，有很多这种经纪公司签了一些18线的艺人啊等等的，就从这个艺人里面选一些上来去参加这个节目，而且经常是不同的相亲节目他都会去参加，然后从这个节目跳到这边来，都会有这种现象存在。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艺人们呢，你明显就能感觉到啊，因为我不是跟他们经纪公司签约的嘛，然后我坐在那儿，然后就明显感觉到他们特别想表现自己，各种什么搞怪装疯卖傻全都上了。然后而且我记得好像这个节目完了之后，他们经纪人还来找我说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签约被我拒绝了。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对男女朋友，然后他们本身好好的，然后为了节目效果，节目组跟他们说，你们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因为这个男朋友经常跟别的女生联系，所以两个人分手了。但是后来这个女生在跟他联系的时候，这个男生一直都不跟他就是不理他。后来这个女生呢就千里迢迢知道他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后，特意赶来，然后来参加这个节目，都不为了别人，就是为了选他。然后两个人最后在这个节目里通过主持人各种引导啊，真情告白啊，又哭又闹又上吊的，然后最后两个人终于和好了，在一起了，美满幸福的牵着手走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剧情如果是真的还挺好的。 现场有人哭吗？就是观众里面 现场啊，观众好像还真的有人看着挺热闹的，但是作为我们对，但是作为我们知情方，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觉得，哎，现在这节目真的是，你每次那个节目录完，都会有现场的总指挥来给你开会的，说这些节目谁表现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好，你们就要跟他一样，要表现的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 就说他请来的演员是吧？ 对， 就托也得有托的那个职业道德。 对，而且他们是牵手成功给多少钱，牵手没成功给多少钱。然后领上台了。 成功没成功不是你剧本写好的吗？ 不是啊，有些也是那个你本来定的是这样的， 就是一方可能知道这是托，但是可能真的人家来真心参加节目的，他不知道你这是托是吧？ 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我就给你举另外一个案例吧。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有女朋友，然后他来那个就是为自己出名嘛。有一个女生他有男朋友，他来就是为了赚钱的。然后导演本来跟他说要让他从一定领走一个，因为为什么呢？就他是为了赚钱的，领走的话钱拿得多，可能领走你就有3-4千，然后没领走只有2千。然后为了这个事儿，他到时候上台必须选一个。但是那个男生本来导演不想让他把他领走，因为男生长得很帅，然后他们想一直留着他，然后这样那个可能就有他的粉丝专门来扒着这个节目看。但是这个女生结果上了台就把他领走了，然后呢这个男生从此之后他也没办法再出来了。然后虽然是个意外但是这个跟剧本就不一样，就是导演是让他 故意演砸的吧？ 也不是故意演砸的，是这个女生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了一个嘛，然后可能跟导演的要求不符，但是她为了钱又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审美就把她领走了。 哎呦喂，这节目真黑啊！佩芬，台湾有这样的吗？ 有，开玩笑，33年前就有，好不好？我4岁的时候就有。台湾其实很久之前有一档节目叫《我爱红娘》，那时候我的小时候真的超级超级红。不过那时候的戏剧效果真的没有像现在内地做的这么的大，就纯粹真的感觉就是非常有诚意的相亲节目。对，然后大家就很老土，而且我记得还那个主持人，女主持人还是我们去年他世代访问过新闻主播沈春华。对，反正也是就是。据说其实你说也节目要做效果，当年33年前其实也有，因为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资料，他那个制作人呢，为了让节目一开始是有效果的，所以前6集呢是特地要找俊男美女，所以还特别去找那个电影公司的那个演员训练班， 签约的艺人， 对对对，演员训练班，然后先找这些就是会比较好的，就是可以上电视可能荧幕效果比较好，这些人先把前面6集先做起来，然后大家开始知道之后可能才开始做这节目。后来做了20多年， 哇！ 其实一直都做的，然后每天晚上就大家看。你说小孩子看这东西，我也不是要相亲或干嘛，可就会觉得很可爱，就是很好玩。然后再到后期呢，因为那个东西毕竟还是比较老式的，就真的就穿的土土，你知道3年前那种衣服。对，然后后来就有一档节目叫《来电50》，那就很青春了，因为他所有的场景都是在沙滩上或是游泳池旁边。然后呢？比较有创意的是，就是可能会变成是比较多，例如说一个男生，然后很多女生追一个男生，或者是很多男生追一个女生，然后最后呢，反而会转身啊、选啊，就也是一个相亲节目，然后戏剧效果。所以其实你说相亲节目这几年在内地很，其实，在台湾其实已经红过了，反倒是现在，现在在台湾反而没有这种相亲的节目，而台湾现在我查一下，有的 分手擂台， 对，分手擂台，但是真的没有那种相亲类的节目，反倒都是从大陆买过去播。 啊，台湾人会看《非诚勿扰》吗？ 其实对于台湾人来看的话，倒也不是真的，就是戏剧效果。 香港人会看，我知道， 就像看《我是歌手》一样的看咯，就看到他的戏剧效果。我觉得还有就是学，其实就是看娱乐化比较多。 现在相亲节目都转性了，有很多那种相亲节目都已经不幸的倒闭了，就比如说我参加的那个然后大的也都转型了，然后最近新推出了一种类型叫做什么密室相亲，然后就把十几个人放在一起，一周内放在一个屋子里，然后大家互相接触，然后 真人秀相 对互相培养感情，最后你看可能就牵扯了。当时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做了这么一档节目想让我去，然后我拒绝了。 哎，这个说到这儿哈，真还想联系，真的是做这些节目的这编导，有的编导还真愿意跟咱们聊聊他背后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内幕吧。一般的电视观众就相当于，我觉得好没职业道德，相当于变魔术，咱把人家变的过程给拆穿了，但人家愿意说啊，咱也乐于听。等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位从前在这档相亲节目做编导的张小姐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听听她讲述这个节目背后的故事。张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谢谢你跟我们连线哈。就是刚才我们棚里边也聊得挺热乎，有的去现场当过这个嘉宾，有的去现场当过观众。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会有疑问吧，就说为什么各个嘉宾都长得那么帅，长得那么漂亮，你们选人的这个标准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这个嘛，就是很简单嘛，你毕竟要呈现在电视上，而且那么多观众看，那肯定先要看脸嘛，对吧？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标准。那除非说你如果说人长相五官端正，这是必须的，然后现在都喜欢颜值高的嘛，所以我们肯定会往这个方向找。然后除非说你特别有点或者特别有故事，有比较独特的东西呢，可以对你这个长相要求稍微放低一点。 就是会不会存在那种什么咱编导把剧本稍微也构思，就是最好就让男女主人公可以套着咱编导的那个故事大纲走，为了营造节目效果， 这是不是做这种婚恋节目的一种惯常的手法？ 不能说惯常，就是普通人的故事他可能就是呈现在电视上或者告诉观众的时候没有那么有感染力，然后编导就可能会给他提一些方向，说你这样讲或者这个故事怎么说会更有那个表现力一点，然后会，但是基本上还是会尊重一些就是嘉宾本身的那些经历，但是会给他就是在可能强化一下。 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很多节目都有很多对牵手成功的人嘛，这些牵手成功的人他们有多少是真的是自愿成的，而不是说可能会不会也存在一些为了节目效果而成在一起牵手走的人呢？ 这个看当时的情况，就录制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有一些是不能控制的，然后肯定第一是尊重本人的意愿，然后当然大家都希望都能牵手成功，然后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一场下来大家都不牵手，那不是也没劲吗？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一场下来但觉得这整体都没有什么亮点的话会去安排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只能说但是当时现场我们说你他那个时候牵手了，可能说人家当时真的是有这个感觉的，但你事后怎么发展那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你们选的这些嘉宾，因为有时候可能确实像你说的那样需要配合你们的工作，在这一场可能导演这次要临时安排他就得去做这些事儿，会不会这些嘉宾本身有些存在是不是是经纪公司的演员等等的跟你们签约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看节目的需要吧，有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嘉宾就是不够，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不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不想就是在嘉宾这个位置上就开天窗嘛。 哎，我想知道就是嘉宾啊，你们会不会把他们分类，就是一级嘉宾 A 类或者什么 B 类，就这种你们自己会打分吗？ 这个肯定会有的。 哦，标准也是看颜值或者看故事精彩程度是不是？ 对，这肯定是会有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嘉宾他会比较有点一点，那肯定会多给他就有一些部分可能时间上也会多给他一些表现的时间，就呈现出来就会发现不是每个嘉宾的那个在台上的时间都是平均的，肯定是比较有亮点的内容的那个嘉宾他们会出现的比较久。 哎，像他们来参加一场节目，您先说完。 就比如说某一个人他就是总能接上主持人的话，然后他总能去评价一些就上台的嘉宾的一些点啊，那种他就是不是他的时段他的镜头也会特别多。 哎，像他们来参加这么一场节目哈，能有一些出场费吗？能有多少？ 这个出场不是叫出场费，就毕竟人家过来，那我们给他的应该叫做劳务。对。 但是这劳务费会不会分呢？比如说牵手成功了会给多少，然后没成功会给多少，然后你们对他牵手成不成功是不是有要求的？ 成功不成功这个肯定是取决于个人意愿。就即使是我们说我们希望你能牵手成功，但人家死活不签的话，你也不能强迫他去签，对吧？但是你是说谁会给的多给的少，这个是这边是不会这么细的分，可能是就是中间的就是去管理他们的人， 就是经纪人呗。 对， 一场可能就我们猜啊两三千块钱。 两三千块钱差不多吧。 哎，你看现在的婚恋节目，国内应该说竞争非常激烈哈。看有的台做的就好像特别红火，有的似乎慢慢没落。你们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就比如说，比如说刚在起步的时候，某些节目它可能占了这个市场的先机，那它肯定就会发展和延续的比较好。然后后面的节目可能看着这个势头，他去复制或者这个模式跟着做，他就不一定会成功。他没有，就是没有去把握住那个先机吧，我觉得是。然后你再去复制别的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东西又不能 去打动那个本来的那个就是观众受众什么的。 嗯， 所以所以这个就现在其实不是竞争的关系吧，我觉得是就是你自己没有去把握到观众真正的那个需求。 嗯 嗯嗯，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来参加节目的这些嘉宾，不管男嘉宾、女嘉宾也好，他们有多少人是真正抱着相亲的目的来的？或者说，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出名啊，或者博知名度才参加这种节目的？ 因为节目毕竟是放在一个公众平台上再去传播，肯定会有一就是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人来参加了这个，就是抱着什么目的来参加这个节目，他肯定是获得了曝光。但是比如说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广告或者炒作或者什么东西的，我们会尽量去规避，就是这肯定是不符合就是电视台的那个就是原则的。 嗯， 就是纯广告性质的东西。但是比如说会有一些话题类的，就不是属于那种或者明显的品牌啊企业行为的，有个人的，其实他对增加节目的那种吸引力或者话题是有帮助的，那可能就会说啊，在某个尺度内可以允许他这样做。 嗯，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人是真的就为了求名来的，而不是求要真的牵手。 嗯，会有。 嗯，好的，谢谢你张小姐。 嗯，好， 谢谢张小姐，再见，拜拜。好，哎，他讲了一些哈、啊，证明刚才春雨说的没撒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大家也再议论议论哈、啊。他刚才说的那些内幕，也包括现在所谓的什么剩女啊，什么大龄女青年、男青年找对象的这么一些心态，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时候聊他都可以聊起来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啊。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点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哎，他们就说其实这个圈里面也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已经不能算是秘密的一些规矩。你像咱之前请的那个唐毅，他是做选秀节目出身，是参加选秀节目出来的，现在已经发片了。他就讲到很多的这些公司，他是专门跟电视台合作，就说我有一笔签约的新的艺人，我就输送到你们那节目，大家合作这么一关系。也听说有些什么航空公司啊或者什么就需要打品牌形象这么一个牌的，就说我们就拉几个长得漂亮的空姐或者干嘛的参加这种节目，也是对我们公司的这么一个宣传，其实可以理解是吧。但是这提醒所有人都不用把这样的事太当真、 嗯、 我是觉得看戏就好， 所以现在 不要太入戏。 对，大家对这个婚恋的态度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可能到了年龄了真的该结婚了，另外一方面你去找的时候你会存在一种哎，这个人是不是他是戴着面具的或者虚假的，因为现在不管是婚恋网站还是这种婚恋节目都透着一股假的味道、 嗯、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又有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相信很多这个大龄的剩男剩女们，比如说像我承受的家庭压力都非常重。 也有剩男剩女，我觉得也不至于是吧，人家没找着对象怎么了，你怎么就说我盛开的盛还差不多盛下的盛我觉得这太带着歧视的。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这种心态嘛、 嗯、 我们都是盛开的年龄嘛，被家庭拖累也不好是不是，但是父母就不会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赶紧得生孩子，结婚跟谁结都不重要，有孩子最重要。 哎，这个好吧，在场的三位女嘉宾有什么回应的？ 我倒是觉得现在就是就这方面反而父母安排那种相亲显得靠谱了很多。 对，我也赞成。 虽然说那个每次过年回家之前我们就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就愁啊、 嗯、 回家先肯定长辈们就会先问了，说哎不小了吧，今年什么年过完年都数都多大了，然后下去肯定跟着是该找对象了吧、 嗯、 或者问找没找对象， 就其实虽然是听起来很发愁，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已经逐渐开始接受以就是 相亲， 对相亲这种方式 为主题的见面， 对对， 嗯， 好像是有亲戚朋友把关会更放心一点吧。嗯， 哎，你们都参加过相亲吗？ 对，我觉得完全我又不怕自爆，我也是相亲的， 成功， 真的呀，就是朋友介绍的。当然，他前提是这两人，我们共同的朋友都觉得挺靠谱的，而且各方面比，觉得哎还挺合适的。那当然，我们见面之前也说，哎，反正在香港啊，大家都无依无靠的，无亲无故的见个面是吧？你不成就成，不成当朋友挺好的。结果当然一开始也没成啊，后来慢慢的你是从朋友开始嘛，是吧？最后就你看。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步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是面对两个家庭的，你要涉及两个家庭，如果你是通过相亲这一种事情去认识对方的话，那你其实有可能比如说父母他们可能之前就已经认识或者是有什么关系认识，那你在很多人就是在走进婚姻之前然后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就卡掉了。 对， 那如果是相亲的话，那包括说什么年龄到啦这一些的话，那不是更容易再走进去吗？然后我觉得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其实也没有说太多的，就真的是我觉得都还是要看自己了。 嗯 嗯， 配分呢？配分相亲吧。 相亲朋友介绍不用相亲。可我始终觉得感情这种事情是很自我跟私密的。 嗯， 就我觉得即使不管是相亲网站或是选秀，就相亲节目，或是朋友介绍都好，任何的方式都好，我觉得这毕竟最后是两个人事。你说想到对，然后对相亲，我觉得很多时候身边的朋友很喜欢介绍，就不管我念大学开始到我进入职场，当知道你身边没人的时候，真的就有很多非常热心的朋友一直就是会，那可能会觉得可能讲相亲或介绍男朋友给你认识，可能怕我会抗拒，就会变成说大家不如出去，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或干嘛，看电影，突然间就会多了一个， 这是真朋友。 对，就是好真朋友。可是后来我有一个感悟，就是我始终觉得其实门当户对很重要。 我 倒不是说一定要说大家都一样有钱，而是说大家彼此的价值观或是大家基本上的一个教育 聊的东西， 聊的东西是一样的。对，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朋友介绍给我一个小土豪，真的还不错的，因为那个年代，你想家里就有菲佣可以用了，然后就是在山上有个别墅的那个。可是呢，后来他因为他没有念大学，专念的那时候是反正就是一些职业学校，之后后来就继承家业就出来了。对，感觉你就觉得他家里你要嫁过去做少奶奶多好啊，对啊。可是后来我发现跟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共同的话题，对，所以我后来真的非常认同就是门当户对。然后后面出社会之后，像也介绍过一些就可能家体是那种地方那种政治很复杂的那一种的，对。可是你就会觉得大家沟通不来， 对 对，所以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能够遇到一个你可以沟通的来，就至少大家生活上各自尊重，该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该有各自空间的时候各自空间，我觉得很珍惜这样。那至于说婚不婚，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像现在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女孩子人家都已经三十好几了，那赶快结婚了。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对，所以就算我永远都不结婚又怎么样，我也不会觉得因为我不结婚就没有价值啊，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佩芬 关键还是要独立女性，说来说到底 挺对的。但是其实我不完全认同，其实我的这种人生经历其实告诉我了，我一开始也不信，我妈老说哎门当户对，要不然你们将来矛盾很多的。后来就慢慢身边的很多事例，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学弟学妹啊，然后包括我自己都感受到，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确实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在一条线上，真的过起来挺痛苦的。 主要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如果找一个，或者你灰姑娘你找一个豪门，有的时候吧，你即使嫁进去了你都觉得你没有自己的位子，是吧？你都我就有的看那些女明星，我一点都不羡慕，反倒觉得你嫁进去又怎么样，你没了自己，人家会觉得你只是为了寻求你一种所谓的爱。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了， 但你看刚才我话没说完，我说为什么不认同呢，就是不完全认同的，就是一方面这点肯定是轻而易举，你马上就能合适两个人在一起的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喜欢对方，即使你们存在这些价值观上的不同，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价值观去说服他，或者说用他的价值观来说服你，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艰辛很痛苦，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足够爱对方的话，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 不要尝试改变另外一个 人，这是一辈子做不了的事情。 不我觉得是这样，生活习惯 磨合， 对，生活习惯可能是这个改变是很困难的，但是价值观是真的可以改的。因为我真的身边真的有这种例子， 理想的一种情况很难达到。 对对，但是我身边真的有，我原来也会觉得这种可能是太理想了，但是身边真的就是有被同化的，就比如说哎，我原来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结果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被这个人的想法完全折服了，他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被同化了，所以这种现象我也见过。然后所以只能说你们、太强调这个门当户对也不好，这也是一棒子都打死了。 好吧，这个说来哈，好像家家都有 难念 的经，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没事儿。那 但是现在婚恋是一门教育了，我看除了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模式、现在都有人办这种婚恋的培训学校、就是既有你一开始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搭讪， 有、 对，也有这种两个人结婚之后两个人应该怎么更好的相处、这种、教育都有了。然后你就看其实社会是越来越发展的，我们的这种需求其实也是不断被满足， 这其实就是在教人怎么样跟人打交道嘛，是吧？ 而且现在其实在互联网上面不就一直都在讲一个社交嘛、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没错、 但是我倒是觉得这种像谈恋爱这种一定要是自然而然的你产生的感情，就是别人教你怎么做那种就根本没有火花，你怎么可能以后走得长久？我觉得有待考虑这种课程，如果参加的话 也不会啊，就是因为可能你产生火花了，然后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的这种，因为谈恋爱是一个两个人互相猜 维护， 对，猜的过程、然后你可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但是你想在他心中留下你什么样的印象，这个时候你就找不到方法，你就可以去求教，然后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法或者说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法把我男朋友牢牢抓在手里。 反正要是一个男的他来找我，他说哎，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经过这种培训的，我一边去吧，一定不会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谁会告诉你我经过这种培训是不是？ 就如果被我知道了，一边去一边凉快去，你 会觉得 你跟人最基本的，你不能说礼仪吧，就是最基本的交往，这是你作为一个你要找对象，你 个性标签那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这个得分好几面来看。第一是你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他刚开始跟你交往被你发现了，如果你们俩已经在一起了又相处的没问题，你就会觉得哎，你当时还是挺用心思的，你看你为了追我还特意去学了这个，对不对？就是玩 春雨属于乐观 好吧，春雨祝你好运，早点找到你心目当中的梦中 我感觉你这话是说着反的。 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就先聊到这儿啊。在场的每个祝大家今天佛诞日，为什么刚才说的情人 节，佛祖会保佑你们的，对，会让你们的生活家庭婚姻都美满，没找到的都赶紧能找上，对不对？ 我们也祝福春雨 啊。好，总结的太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做客啊，也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